片寂静夜，今夜自此东长生，不多一宿一望着一望着，恨不多光阴不与人心虚，早批他女子过节夫人尽，暖不尽偷了王子老彩衣，一席话深深擦伤好姻缘，痛不及他谋的金金一杯酒，一杯老先生同 家方，梦萦翁子深宫静，我明明朝有事绝无恙，父母心急泪冲心，方有路遇到我家，从此我愧的梦萦心不绝啊，又怎能面向王上身正王，我杀将死人没人家，梦萦明月配糟蹋，我杀将死人泪成下，皇宫怎能容忍他，我杀将死人泪成下，皇上你可为上自信傲天下，皇上自立不能为才官们，皇上心为真与假，心里情门曾经一样，到时间皇上两日天地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今世中只随问，亲生你哪里知道我的心，昨夜寒风身上的棉袄不为你长长的鼻子我几分，他踏上我红枣糕，那嘴边杀不得疼，心骨解开了几年，一心想念你常常心，亲生啊你骨子

家事我心心骄傲过的根实是家境我最难讨我自苦虽然家有时虽苦家与旧魂儿富贵送同情人房地房走地走一家子白地白铺地铺铺地铺地有真死了的心转转绵绵滚滚烫的滚根山作一朵暖红为父亲从不 母亲大人因我求真于归来到这穷下披上之功 听是江暖金子啊美山温水远茶我香因此一路来上晚故转到Thank you.

想一想。 不

什么？ 万有俱全。 赵王，小小的凡间幽灵，竟然跨此海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幽灵，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有不全。 你知道什么？请我进去。恩客。原来是二位道长，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 贫道几寿， 殿前有一道长，请坐。 告我坐。 不知道长官你小弟有何见教？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闯关潜规，这碗干命，九州八府的药材，应有尽有。 我何呀，好大的口气 啊！堂上无请，请赴当房。 贫道口宝不用当房， 请见。 听了。 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便如何是好？道长 啊， 你早来三天也好，迟来三天也妙啊。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哪有来？ 道长有所不知，小店存货买完，心有味道，请道长到别家去买。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这万药俱全。 招啊，既然是万药俱全，贫道店里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药，你一味俱无，怎说是万药俱全？ 道长， 童儿， 将招牌 打碎。 是。 前慢。道长 啊， 带老汉去至雷殿看看有无存货。 哦， 稍事复又便是。 这金山买卖 信用未泄。 好， 好一个信用未泄。 你 师傅，你想我啥？ 那你知道为师点的这四味药草皆是有名无药吗？ 那不是 两大爷拿不出药来，我们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稍时再来细说。他 哈叶老道不知从何时来，头点四味怪哟我猜，反正本草无 所不知，

你走。 道长，你点呢、啊、再点呢、啊、我量你呀、啊、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 讲。 自古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劝你呀、啊、分秒自命不凡，狗眼看人。 可恼 出头看人大道长，身短命亡， 早将你短命解了梦，解自己身断了想，满人有爱成一对， 我小二郎，哎，你养了几个娃娃啊？你给我肚皮呀、啊，小姑娘，你说话，哎呀，你对不上来了，你说不出话来了，我这招牌打碎。 是，铁马。 这 爱子当然比我小， 哎呦，这第三个儿子呢？ 第三个儿子不先小，道长告罪了。 行， 他来在天堂，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完他的情。 你冲他也不像话了啊，哎呦哎呦， 听众朋友再会。